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138元。 京城京市，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昨天启动，分两期进行，持续到8月20日。 密云水库的蓄水量达到27亿立方米，创下本世纪来新高。 国内方面将关注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云南瑞丽新增确诊病例，所在底边村寨已全面封控。 双台风来袭，中央气象台提醒公众需谨慎选择涉岛涉海旅游项目。 今天的加叙加叙说的是，旅游博主在英烈墓碑前摆拍引争议，英烈不容亵渎，这是底线。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介绍巴基斯坦爆炸事件的进展，一重伤人员已经接受开颅手术。 财经资讯，上海、北京、广州等5个城市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前沿科技，世界上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今天将在青岛亮相。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冬奥公园今年11亮相，内含首条全封闭马拉松路线。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清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上半年北京的经济运行整体状况。昨天，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举办。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3.4%，比一季度回落3.7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增长4.8%。 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上半年北京经济稳步恢复向好。对此，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分析，各行业的主板领域支撑作用明显，科技创新也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聚了新的潜能。 从工业来看呢，医药行业、电子行业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80%。那在服务业当中呢，像信息服务业、金融业，还有科技服务业，他们对于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呢，合计超过了50%。那么1到5月份呢，大中型重点企业在汽车、电子重点行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33.1%，信息服务业在电商零售、智慧物流、在线教育这些领域研发费用增长了29.7%，在药物研发、智能轨道交通、环境科学技术和能源领域研究开发费用增长了18.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8,138元，同比名义增长了10.3%，两年平均增长6.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了4.4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5%，上涨幅度处于近5年数据中的低位。而这0.5%的上涨也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金分析说，从结构上看，上半年翘尾的负向作用比较明显，同时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生了变化，价格上涨动力由食品价格变为以服务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带动为主。

北京市教委一级调研员宋玉珍表示，未来还将在学校常态化开展学生安全教育和应急救护培训，与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呵护学生健康成长，共同建设和谐平安校园。 据水润精华官方微博消息称，受到今年降雨偏多的影响，近期呢，密云水库上游的潮河、白河入库流量较大，那库区的范围内其他支流也出现明显的入库流量过程。截止到7月18号晚上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达到27亿立方米，水库水位149.81米，创下本世纪新高。目前呢，水库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密云水库管理处将密云关注上游来水和水库的蓄水量变化，加强水质监测和寻堤值守，确保水源的安全。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疫情。7月19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1例。 疫情防控方面，瑞丽市弄岛镇已第一时间精准确定密接次密接人员，加强流调和转运有效衔接，按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要求，全面排查全员核酸检测人员底数，加快核酸采样检测进度。 针对底边村寨，瑞丽市采取精细化管理，分片区科学划定网格，确保人员车辆不相互流动，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截止到目前，新增确诊病例所在底边村寨已全面封控。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昨天的瑞丽市704疫情中的2名治愈患者已经出院了，这是瑞丽市本轮疫情中首批治愈出院的患者。据了解，这2名患者出院后还将继续接受14天的医学观察。 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了2021年6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70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此外，2021年6月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683394例，死亡1730人。 其中甲类传染病中霍乱报告3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乙类传染病当中，传染性的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白喉、新生儿破伤风和人感染 H7N7 禽流感没有发病死亡报告。 其余21种乙类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以及布鲁氏菌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3%。 同期，丙类传染病中，丝虫病没有发病死亡报告。其余10种丙类的传染病中，报告发病数居前3位的病种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感冒，占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6%。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7月18号凌晨2点，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紧接着19号上午8点，今年第7号台风查帕卡也在南海北部海面生成。 据介绍呢，台风查帕卡强度虽然不强，但它将呈现回旋或者是缓慢移动的状态。受其影响，广东南部及南海北部海域会有持续的台风影响。而烟花呢，目前则距离我国的陆地较远，预计21号前后才会进入到东海海域，强度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浙江、福建、上海等华东沿海地区需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烟花未来的发展动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目前正值暑假旅游高峰期，中央气象台提醒，双台风来袭，公众需要谨慎选择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涉岛、涉海等旅游项目。由于查帕卡与烟花产生双台风相互作用以及其他因素影响，未来路径和强度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也将加强台风监测与预报，及时滚动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目光转向洪涝灾害。7月17号开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18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永安水库、新发水库相继出现了决口、跨坝，导致16660人受灾，32万亩农田被淹，水毁桥梁22座。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目前洪峰已经过境。

这个石景山部分地区、海淀的部分地区，还有这个什么，昌平啊、延庆啊、怀柔啊，这个密云呐、啊，都是很局部的一些小雨，雨量都不是很大。那么九点钟之后呢，像这种情况基本上就结束了。那么午后啊，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呢？因为这几天这个下雨比较多，而且呢气温并不是很低，基本上都是维持在29到30度之间。目前呢都是在西太平洋高压的这个西部地区。那么呢，因为本地条件不错，假如有一点小的扰动，就会造成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雨。这一点的话呢，今天下午基本上就这么这个状态。虽然今天气温不高，但是的话呢，这个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因为现在这几天平均相对湿度都是在80%以上，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这种天气呢，应该说这最近几天啊都会维持。基本上这今天啊、明天啊，这个一直到22号，天儿都不会特别消停。23号呢，恐怕也不会特别好。但是话呢，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出现在21号。21号呢，这个傍晚前后啊，全市性的雷阵雨可能会出现。那其他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大家呢出行还要注意防雨。有些时候你不带雨伞，恐怕就淋上了；带雨伞未必能够下。所以说呢，这是分散性的局地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还是防雨比较合适一点。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刘工的介绍，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外围影响，气温较高，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登山指数预报，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不适宜登山。 多雷雨天气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稍后见。 稍后见。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响，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100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 Mall 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外交部介绍巴基斯坦爆炸事件进展，一重伤人员已接受开颅手术。 英格兰迎来解封日，千名科学家联名反对。 财经资讯，上海、北京、广州等5个城市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前沿科技，世界上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的磁浮列车今天将会在青岛亮相。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东郊公园今年11亮相，内含首条全封闭马拉松路线。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表示，艺人若违背公序良俗，行业自律惩戒绝不手软。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巴基斯坦爆炸案的后续进展。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记者提问能否介绍中国赴巴基斯坦跨部门联合工作组的最新工作进展，赵立坚介绍，工作组抵达之后，巴方为工作组提供了全力协助，表示将不遗余力开展调查，同时加强了所有在巴中方项目的安全措施。 关于调查的进展，巴方有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件，并已向中方通报了初步调查情况。中巴有关技术专家还共同勘察了现场，目前呢，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此外呢，这一事件共造成27名中方人员受伤，巴方为伤员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救治。一名重伤人员已接受开颅手术，目前正在医学观察中，其他26名受伤人员正在治疗恢复过程中。中国驻巴使馆和跨部门工作组也正在同巴方协商妥善处理9名遇难同胞遗体事宜。 目光转向正在西欧肆虐的洪水。当地时间7月18号，随着降雨抵达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洪水正在消退。根据外媒的报道称，这场西欧地区的洪灾已经造成超过188人死亡，数百人失踪。 德国气象学家表示，洪水发生前2天，一些地区已经持续降雨2个月。德国西部部分地区更是在24小时内每平方米降雨量超过150升。对此，德国一些官员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气候变化。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就表示，气候变化不再是抽象的，我们正在近距离痛苦的体验。 据德国之声当地时间7月18号报道，在德国受灾区最为严重地区之一的埃尔夫施塔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热门接班人选基民盟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出现在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记者讲话的视频背景当中。画面显示，拉舍特当时正在与身边的人交谈，并且还热情地大笑着。 随后，拉舍特大笑成了推特上的热搜话题。对此，德国最畅销的图片报在其网站上报道说，拉舍特在苦难中欢笑。 对此，德国反对党严厉批评拉舍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拉尔斯还对媒体表示，总统正在与受害者交谈，拉舍特却在背后开玩笑，这种方式既不礼貌又令人发指。 随后，拉舍特在当天晚些时候道歉，并称自己的行为不当。拉舍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自己后悔在当时那个场景中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那很不当，很抱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拉舍特的支持率领先，很有可能在今年9月的选举中成为德国下一任总理。 英国当地时间19号正式在英格兰地区实施最后阶段的解封。然而呢，由于英国近日的疫情形势并不乐观，解封之举引发争议。全球大约有1200名科学家联合署名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公开信，反对英国政府的解封决定。 据了解，解封后，政府取消在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规定，不再限制社交聚集人数。除了一些特定场所之外，不再要求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所有经营场所可恢复营业，不再要求居家办公等等。 英国政府做出以上全面解封决定是基于疫苗接种的进度。官方数据显示，截至到当地时间16号，英国87.8%的成年人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67.8%的成年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然而，英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近来的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例是快速攀升状态。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英国新增确诊全都超过了5万例。 在这样的疫情形势下，全面解封举措引起一定的争议。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牛津大学以及利兹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发表公开信说，英国政府有关在英格兰实施最后阶段解封的决定是危险和草率的。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也对解封持怀疑态度，他表示，我们可能以惊人速度再次陷入困境。 不出意料的是，当地时间7月19号0点起，在被称为自由日的这天，大量的民众涌入了重新开放的酒吧和夜总会。在伦敦北部的一家夜总会外，等待入场者甚至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并且在午夜倒计时时这个欢呼雀跃。对此呢，英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埃德称，这是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的一场豪赌。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亚洲，先来聚焦日本。日本媒体近日对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支持率跌至 35.9%， 为去年上台以来的最低点。此外，有 58.5% 的人对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种政策感到不满，只有 33.9% 的人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抗疫策略表示肯定。另外还有 87% 的受访者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导致新冠疫情扩大。 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号开幕。与此同时呢，东京都的新冠感染情况仍然在持续扩大。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网站最近的报道，7月11号到17号的一周内，东京都新增新冠感染人数与上周相比增加了146%，超过了日本政府在1月份第二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时期的水平。 数据还显示，进入7月后，东京都新增感染人数持续增加。7号到13号的单周感染人数与上周相比增加130%。日媒指出，如果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蔓延开来的话，有可能感染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更令人担心的是，近几日呢，日本奥运村接连出现了确诊病例。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所谓气泡防疫法在机场和宾馆环节出现了漏洞。 据了解，为了防控新冠疫情，东京奥组委采用了阻断运动员等参会人员与外部接触的气泡方式。但共同社指出，在普通人也会使用的机场和宾馆，很难把两种人员区分开来。 但是呢，共同社指出，随着入境人员增加，问题逐渐显现，其中就包括有人并没有使用专用通道，或者呢，因为疲于等待检测结果而在机场内来回走动。机场相关人士更是抱怨称，此举难度很大。 据新华社报道，东京都18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08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5天超过1000例。东京奥组委也在18号确认，奥运村同一队伍同一项目2名运动员确诊，他们与17号公布的奥运村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也是同队同项目。 当地时间19号，据韩联社等韩国媒体报道，截至当天的上午8点，韩国派驻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青海部队第34梯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上，较前一天新增了179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累计确诊247人，人数超过全体舰员的80%。 对此，韩国政府已经派出2架空军运输机飞往护卫舰所在地区，抵达后将会把所有舰员送回韩国，预计今天下午全体舰员将抵达韩国。 眼下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席卷东南亚，其中印尼更是已经连续4天新增病例数超过了印度和巴西。有专家指出，印尼几乎成为了世界疫情的新中心。 数据显示，印尼是全球新冠病毒检测最为薄弱的国家之一，自疫情爆发以来，平均每1000人只进行了55.89次检测，而印度的检测率是每1000人318.86次。 英国是全球检测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达到每一千人 3311.03 次。因此呢，不少医学专家们认为印尼的实际病例数据被严重低估。 此外呢，印度尼西亚医学会还在近日表示，7月1号到17号期间，印尼共有114名医生因新冠肺炎而殉职，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相似时间长度内报告的最高数字。据统计，自疫情爆发以来，共有545名印尼医生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对此呢，印尼医学会高级官员表示，由于医生殉职人数创下纪录，协会担心印尼的医疗系统可能会出现功能性崩溃，无法应对当前的疫情。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朱哲。朱哲您好。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近期加元的走势。 好的，那美元对加元在强势美元的带动下呢，目前来到了1.27上方，昨日呢是收报在了1.2752一线。近期加元的波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啊，一方面呢是美指一度突破93关口，那非美货币普遍回落，那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之后呢，传递出一些鹰派的信号啊，加之美国经济数据整体向好，那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上周这个零售销售数据等一系列重磅数据表现良好的推动之下呢，美元是持续的走强。那另一方面呢，欧佩克加增产的协议达成，8月起呢将增加石油的供应，那油价跌破了70的关口，那连续2周周线下跌，那加元呢也是受到了一定拖累。那短线看的话，在基本面多重不利的一个打压之下，加元可能会出现一波贬值的行情。不过是从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个人对于这个加元还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那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加拿大疫苗的接种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加拿大总理也表态说，在7月底之前，80%的加拿大公民呢将实现一个疫苗的接种。那对于完全接种了疫苗者呢，加拿大也会放宽一个入境的一个限制。那疫情的有效控制也为加拿大经济复苏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另一方面呢，则是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的深度或将有限。那随着这个夏季原油消耗旺季的到来呢，这个全球需求复苏的预期是不断升温的。那需求的增长会抵消供给增长带来的一个下行压力，油价的回落呢可能相对有限，那对加元来讲无疑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支撑。那技术上看的话，目前美元对加元日线突破了前期的下行的一个通道，那技术上短线看了看涨这个信号还是比较强烈的，那短线投资者可以看多这个美元对加元啊，目标可以看向1.3，那止损呢可以放在1.26。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黄金的走势。 好的，那近期金价在大幅回调之后呢，是出现触底反弹啊，前期一度反弹到1830美元上方，不过近两个交易日有所冲高回落啊，昨日收报在了1813.33每盎司。那前期金价下跌呢，还是因为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啊美元上涨的一个拖累，但是从7月以来呢，金价触底的反弹，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呢一直在释放一些鸽派的言论啊，美债收益率也是连续的下滑，金价趁机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是近期这个德尔塔变异病毒呢使得这个疫情有所反复，市场上的避险情绪有所上涨，导致金价有一个反弹。那最近两个交易日呢，也是在这个美国亮眼的零售销售数据的打压之下呢，金价又有所回落，在1800的关口上方震荡。那展望后市呢，个人认为这个金价大概率还是会下行啊，主要因为还是这个美联储的 taper 这个预期之下，市场对于这个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还是不断高涨的，尤其是在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的情况之下，市场预计呢美联储可能最早于明年年底开启加息，那在此之前呢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讨论这个缩减购债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美元实际收益率的上行呢会推动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涨，那基于金价结构性下行的一个压力。那技术上看的话，目前日线油价松到1830一线的这个阻力呢还是仍然有效的，那在金价突破的这个位置之前呢，建议投资者还是采取这个逢高做空黄金的交易策略为好。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在上一个交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报在64.00，欧元764.08，英镑890.26，澳元478.13，加元512.76， 瑞士法郎7.04.02，日元5.8851。主持人， 好的，谢谢朱哲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昨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运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更是一国乃至于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 嗯，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正式拉开了中国积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序幕。进入2021年，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被正式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今年以来，国内不少地方都掀起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热潮。此前，北京对外发布的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十大专项行动就很有北京特色。根据行动方案，将全力把北京培育建设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全球旅游目的地，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体育、教育、医疗、会展系列城市名片。 嗯，这些表态呀，绝不是一纸空谈。我们看一看，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共有434家首店旗舰店落地北京，超出去年全年首店入驻数量近250家，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态势。其中，朝阳区三里屯商圈和国贸 CBD 商圈聚集了北京上半年的30%首店。 那从品牌的属地来看，434家首店当中，中国品牌占到了80%以上，国际品牌占比近17%。从业态分布来看，餐饮业态数量最多，位列第二的是零售业态首店。从入驻区域来看，朝阳区入驻首店数量位居各区之首，东城区和海淀区紧随其后。 此外，随着西单更新厂、龙湖丽泽天街、北投爱琴海公园等购物中心的正式运营，一系列国内外原创品牌、年轻潮牌接连亮相。新兴品牌与传统品牌借助集合店、主题店、限时店、概念店等独特形式，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再来关注汽车领域，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按照相关规定，今年4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报废或转出在北京市登记注册的国三排放标准汽油载客汽车和汽油载货汽车车主，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8.4万名国三车主淘汰了自己的老旧机动车，其中有7.5万辆已经申请老旧机动车补助，共发放补助资金4.99亿元。 按照规定，淘汰方式有两种：转出本市或进行报废。车主完成老旧机动车报废解体或转出后，可以在北京市老旧机动车国三标准淘汰更新管理平台上提交补助申请。 最后呢，车主可以在两种补助方法当中任选其一，一是通过审核之后可以领取企业奖励凭证，选择购置交易平台公示的新车，企业奖励凭证可以直接冲抵新车车款；二是通过审核之后不选择购置在交易平台公示的新车，补助呢将直接发放到车主的银行账户中。 财经资讯最后，我们来关注猪肉价格。从最初的不断走高到今年的价格深跌，猪肉价格一直引发大家广泛关注。昨天呢，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7号、14号，国家已经完成了2批中央储备收储，明天还会组织第3批。目前来看，生猪价格过度下跌的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制，养殖户信心有所恢复，集中出栏现象有所缓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生猪价格可能将会继续呈现阶段性反弹态势。 数据显示，全国生猪价格在6月份第4周跌到每公斤13.76元之后，连续2周回升。7月份第1周价格为每公斤15.58元， 环比上涨 13.2%。 7月份第二周虽然涨幅回落，但环比仍上涨 2.1%。 对于猪肉价格未来走势，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认为，猪肉价格预期上涨之后呢，短期会震荡调整，但是大幅回落可能性比较小了。三季度猪价大概率会震荡上行，但是由于供需宽松状态仍处于改善的阶段，那么价格上涨的空间也有限。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将在青岛与世人见面。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也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科技成果。国家高速动车组总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梁建英表示，在未来5到10年内，我们就真正坐上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 这次即将在青岛下线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车采用了5节编组，和咱们的复兴号动车组相比，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有轨高铁是通过轮子作用在轨道上来驱动列车前行的，那高速的磁浮列车呢，是通过电磁力实现列车与轨道之间无接触的悬浮驱动导向。由于这个磁浮列车悬浮在空中，那行进之时不需要接触轨道，它的阻力只来自于空气，因此呢，可以实现较高速度的运行。 作为一种新兴高速交通模式，高速磁浮列车具有速度高、安全可靠、噪音低、震动小、载客量大、维护量少等优点。目前高铁最高的运营速度是每小时350公里，飞机的巡航速度是每小时800到900公里，而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可以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那作为目前能实现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高速磁浮列车将主要用于长途运输，可以在大型枢纽城市之间或者是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形成高速走廊。按照实际旅行时间来计算的话，在1500公里运程范围之内，高速磁浮是最快的交通方式。以北京到上海为例，那么加上旅途的准备时间，坐飞机需要大概4个半小时，高铁需要5个半小时，而高速磁浮只需要2个半小时左右。 根据计划，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机系统下线之后，我国将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未来通过高速磁浮示范工程建设，进行时速600公里线路运行等相关工作，可以推动该技术的持续创新和产业化落地，拉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我国的高速动车组建设在不断加速，那么卫星的布局也不甘落后。昨天呢，长征2号丙遥49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成功将遥感30号十组3颗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也是遥感30号系列卫星的阶段性收官之战。除了遥感30号卫星之外呢，长二丙火箭还搭载了一颗天启星座和15号微纳卫星。 遥感30号卫星采用多芯组网模式，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长二丙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邢建伟介绍说，从2017年9月29号发射第一组遥感30号卫星起，4年时间里，长二丙火箭已经将全部10组遥感30号卫星高精度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100%。 今年呢是长二丙火箭的高密度发射之年，预计将会在3个内陆发射场执行8次发射任务，这将创下型号年度发射次数的记录。面对高密度的发射形势，型号队伍通过发射场流程优化、人员统筹、地面设备周转、提前策划等措施，不断地提高发射场工作效率，将西昌发射场发射区测发周期由12天缩短为只有9天，并且呢在这次任务当中就实施。 同时，型号队伍也始终保持创新意识，不断赋予火箭新的能力。目前研制团队正在持续推进基于降落伞的整流罩残骸落区控制技术研究，为后续火箭残骸落区控制方案设计及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有一则消息说呀，杭州一女子在做吸脂手术2个月之后感染致死。在很多医美机构中，吸脂是营业额最大的手术项目之一。那么吸脂手术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手术安全吗？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接受吸脂手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吸脂手术可以永久性的除去某些部位过度堆积的脂肪细胞，手术目的是改善形体，并不能代替减肥。局部的过度肥胖通常靠单一减肥方法是难以奏效的。有全身性疾病不能耐受手术的人群，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伤口愈合障碍、凝血功能障碍者都不能接受吸脂手术。月经期、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有病态肥胖症、心理障碍等等，也不适合这种手术。吸脂手术开始时，医生会先将含有局部麻醉药和其他药品的肿胀液注入你吸脂的区域，然后就可以通过吸脂针接电动负压吸脂机或者负压注射器吸出脂肪了。吸脂手术相关的并发症中，感染和栓塞是最危险的两种。吸脂术血栓或者栓塞的概率在 1% 左右，而感染概率大约在 2% 到 5% 之间。感染的原因多和实施手术的条件以及术后恢复的情况有关。吸脂虽然切口小，但是手术范围很大，如果在吸脂术后早期感染，就可能诱发全身炎性反应，进而发展为脓毒性休克，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由于创伤部位抵抗感染的能力很弱，局部没有血管长入，抗生素也难以抵达，因此更容易形成较为严重的感染。做吸脂手术前，可以在国家和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查询相关医疗机构和主刀医生的资质。国家三甲公立医院整形美容科是安全系数更高的选择。另外，吸脂术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来收听的是人力社保小课堂以及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大工匠专题节目。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发布消息，北京2021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都结束，并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即日起，今年申报积分落户的130,111名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已经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公示。 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45人拟获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00.88分。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可以在2021年7月20号到2023年12月31号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市常住户口。 这次面向社会公示的落户人员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京稳定工作时间较长，平均在京工作时间为16年；二是年龄跨度较大，中青年占主体，平均年龄为40.5岁；三是覆盖领域广。公示人员来自4447家单位，覆盖现有行业分类的近80%，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及文化产业工作人员占比达到56.4%，有力支撑了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的积分落户工作在全网通办、一次不跑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线上申报操作，增加实时展示积分、排名区间功能和移动端结果查询功能，调整了年度时间安排。公示期由往年的10月提前到7月，给申请人子女转学、报名等后续安排留出更为充裕的时间。同时，落户阶段还将全面实行电子调函，提高办事效率。经公示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调经信息核准通过之后，可以直接前往拟落户地公安分局办理落户手续。如果没有随迁子女，而且没有其他需要提交凭证原件的申请人，可以实现从申报到落户全程不见面。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变电检修界的福尔摩斯魏小伟。魏小伟，国网济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检修中心主任助理兼变电一次检修高级师、高级工程师，曾获得2013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电网检修专业地市公司级优秀专家人才等荣誉称号。 2006年，大学毕业的魏小伟来到国网济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开启了一名变电检修工的职业生涯。15年过去了，魏小伟依然坚守在检修一线，并实现了从职场菜鸟到技术带头人的华丽转身。国网济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担负着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大通道和北京500千伏环网的检修任务，因此魏小伟和同事们平时负责的都是超高压、特高压变电站的变电检修工作。由于正常工作的设备带有高电压，并且停电待修设备与正常设备距离很近，所以工作难度非常大。2015年，他们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研制出了全绝缘无人机，让眼睛来到了电力设备身边，使变电巡检变得更加易行有效。工作中，同事们都笑称魏小伟是变电检修界的福尔摩斯。也正是因为重视细节、踏实缜密的工作态度，才让他不断攻克难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贝吃好每一顿。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食品爆发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号就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给您发布一个提示。八达岭长城景区发布消息，由于暑期旅游人数较多，截止到20号的门票已经达到了每天最大限制游客流量，门区景区的门票到20号已经售罄了。就是说，今天如果想去八达岭旅游的游客，如果没有预约到门票的话，就不能前往了。 没有预约景区门票的游客呢，可以改约其他时间，或者呢，可以先行参观景区内的中国长城博物馆、泉州影院。等待网络平台退票，也可以前往周边的八达岭古长城、八达岭水关长城等。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记者从石景山去了解到，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最具亮点的42公里马拉松路线已经基本建成，沿途的跑马大本营、京华水运、高县公园等6大景观节点正在加紧建设中。冬奥公园整体将于今年11建成亮相，未来将成为融合马拉松、工业、铁路和冬奥元素的市民活力乐园。 长约42公里的滨河马拉松路线，依托永定河绿道慢行系统，串联起莲石湖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高井沟入河口公园等，将过去因为铁路围墙隔开的绿地空间连接起来。目前呢，冬奥公园内部马拉松线路已经规划完毕，除了首钢大桥下300米段与大桥公园同期施工，其他道路已经全都建成了。 还要特别介绍的是，跑马大本营在出发区设置了智慧陪跑墙。出发时跑者的姿态将动态投影到 LED 墙面上，实现与跑者的趣味互动， 整个大本营位于京石高铁线的高架桥下方，出发广场还竖起30根旗杆，未来呢将悬挂跑团旗帜，为运动员加油助威。 哎，整条马拉松路线呢串联起了东望公园的6大景观节点，除了最南侧的跑马大本营，自南向北还有京华水运主景区、冰晶花园亲子乐园、大桥公园、冰雪森林以及高县公园等。其中呢，主景区是在莲石湖公园京华水运景点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保留了过去的山门、明清水系图等，自上而下逐级打造莲花逐水景观，一直连通到永定河宽阔的水面，成为了荷花簇拥的亲水平台。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昨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通过微博发声，艺人若违背公序良俗造成恶劣影响，行业自律惩戒绝不手软。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表示，演艺人员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传播的主要主体，社会公众对于明星艺人的道德品质给予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演艺从业人员道德品质、职业操守以及相关舆情，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道德自律委员会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最近啊，这个娱乐圈的瓜还真是不少，消息真的太多了，希望能够早日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如果真是有什么社会问题，希望法律能够尽早解决这个瓜。所以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表示，无论法律制裁还是自律惩戒，都需要依据事实，不能仅凭网络爆料。演艺人员如若触犯法律，自有法律严惩，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如若违背公序良俗并造成恶劣影响，行业自律惩戒也绝不会手软。 为了加快博物馆之城建设，打造高质量博物馆集群，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公布的《北京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北京市将会设立专项经费，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予以扶持。 根据意见征求意见稿，北京市将坚持政府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共建共管博物馆，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以运行评估、补助、定级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进行资金扶持，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依法设立基金会，多渠道筹措发展经费，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并享受税收投融资服务等相关扶持政策。 与此同时呢，北京市将会探索建立帮扶制度，组织国有博物馆专业人员到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就藏品征集管理、包括陈列展览、讲解服务、科学研究以及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帮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之间联合举办专题展览，策划社会教育活动。 此外，北京市还鼓励驻京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课题研究、讲解服务、策展创意等工作。 咱们还是说说奥运会的情况啊。 好， 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首金将会在24号上午就产生。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中国小将杨倩和王璐瑶将会向首金发起冲击。不过呢，在开幕式之前，中国女足将会率先在7月21号下午就亮相了，对阵实力强劲的巴西女足。此外呢，中国女排将在7月25号下午上演本届奥运会的首秀，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土耳其队。 在200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26金18银26铜名列奥运金牌榜的第三位，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首次跌出金牌榜的前两位。为此呢，中国奥运代表团赛前明确提出坚决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多年持续下滑趋势的目标。中国431名运动员将参加东京奥运会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这支境外参赛规模最大、参赛小项最多的中国奥运代表团，自我定位于超越里约奥运会。 在里约奥运会上呢，中国军团在跳水、乒乓、举重、射击、羽毛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上一共获得了19枚金牌，数量占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73%。在这届东京奥运会上，这几个优势项目呢仍然是中国军团夺金的主力军，乒乓球、跳水、举重三大梦之队目标都是继续包揽啊。而在里约遭遇滑铁卢的体操射击，则誓言要打好翻身仗。